好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，把全部幸福都藏在你身上。我想你能就这样靠在我身旁，填满在你最灿烂美好的时光。 我想要带着你到所有的地方呀，把全部幸福都藏在你身上。我想你能就这样靠在我身旁，填满在你最灿烂美好的时光。 我不想做个真正释放的小霸王，坐在你身边，每天都做你的小太阳。把双眼涂上色料，在你身上做个记号。我的嗓音沙哑，带着情调在你耳边环绕。出去混在你隔壁，打扮帅气引你注意，给你炒饭辣椒鸡翅后，让你成我 VIP。想知道你的一百分，我评个什么人？想知道你内心的完美到底有几分？ 一生中会遇到许多过客、错过一次就真的错过了， 错过一次就错过了， 曾经你也是那人海之中的一个、我想我做了最好的选择。 麦琪 写过许多关于爱情的歌，谢谢你尊重了我的选择， 谢谢你尊重了我的选择。 我想着你就写了这首歌，简单的、想着想着就这样睡着了。 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，把全部幸福藏在你身上。我想你能就这样靠在我身旁，填满在你最灿烂美好的时光。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，把全部幸福都藏在你身上。我想你能就这样靠在我身旁，停留在你最灿烂美好的时光。 意外 solo。 在你最灿烂美好